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景然。今天是2017年6月6号星期二，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小雨转晴，最低温度14摄氏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北京市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本月的7号和8号进行，全市共设92个考点。大兴区的考点分别设在大兴一中、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北京八中大兴分校和兴华中学。为了确保考生有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经有关部门批准，大兴区将对这4个考点中的部分路段实行限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交通管理措施和考点周边禁放烟花爆竹的办法。详细内容请听今天的新闻报道。 中考期间，大兴城管执法监察局提前部署保障工作，对全区各施工单位进行检查，督促工地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全力保障考生有一个良好安静的休息和备考环境。 在大兴区魏善庄镇东沙窝村，有3座大棚里成熟的西瓜，却是从甘蔗地里采摘出来的。原来甘蔗地里捧西瓜，这就是农民王桂红的增收妙招。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北京市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于6月7号和8号进行，全市共设92个考点。大兴区的考点分别设在大兴一中、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北京八中大兴分校和兴华中学。为了确保考生有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经有关部门批准，大兴区将对这4个考点中的部分路段实行限时禁止机动车通行的交通管理措施和考点周边禁放烟花爆竹的办法。 在大兴一中考点新政街市场路口至一中路口段，6月7号、8号的上午从8点到9点，下午从2点到3点禁止机动车通行。市场路临校北路口至红楼东巷口路段，7号、8号上午8点50分到11点30分，下午2点50分到5点禁止机动车通行。在北京师范大学大兴附属中学考点滨河街枣园路东口至滨河坊西口路段，清风大街丽园路口向东至滨河街丽园路口，7号、8号上午8点50分到11点30分，下午2点50分到5点禁止机动车通行。同时，4个考点周边小区和宾馆饭店在7号、8号上午8点30分到11点30分，下午的2点30分到5点期间严禁燃放烟花爆竹。 本台特别提醒，在规定的限制时间内，请需要经过相关路段的社会车辆提前选择好绕行路线，也希望社会各界人士积极配合，为高考的顺利进行贡献力量。记者还了解到，7号的车辆限行尾号是5和0，8号的车辆限行尾号是1和6。交管部门提醒驾车接送考生的家长，如果遇到自家车辆尾号限行，请提前与亲友调换车辆，或者选择其他交通方式出行。在前往考点途中，一旦遇到交通意外，可以及时拨打122交通报警服务电话 也可以向路面执勤交警进行求助，交警将对考生的求助给予帮助。 另据北京市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年高考期间，北京有降雨天气过程，天气晴到多云。考试期间，白天气温较高，中午前后人体感觉较热，紫外线强度较强，早晚温差较大。预计八号午后到傍晚，可能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出现，请考生和家长合理安排着装，调整饮食，并注意防暑防晒。 本台消息：默默进场的莘莘学子，焦虑紧张的学生家长，严阵以待的城管队员，三点一线构成了一组大兴区考场内外井然有序的画面。中高考期间，为了保障考生有一个良好安静的休息和备考环境，大兴城管执法监察局提前部署保障工作，统一向新城45家建筑施工工地项目部发放了致首都建设施工从业单位的一封信，并再三通过短信的方式温馨提示项目负责人和建设方提前合理调整施工时段，严禁夜间施工、破路施工等噪声污染的发生。 记者了解到，从6月1号开始，城管部门配合区住建委连续4天对新城周边工地进行夜查，严格检查工地落实高考保障情况，对全区各施工单位进行检查，督促工地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一旦发现顶风作案企业，将从重、从严、从快处罚，并移交住建委给予信用资质降级处罚。据城管部门指挥中心的负责人介绍，在中高考期间，城管部门将严格按照市区两级要求，24小时受理热线举报，夜间10点以后集中备勤，对敢于违规施工、顶风施工的工地企业将给予最高30000元的处罚。 除了夜间保障考生休息以外，考试期间，大兴城管执法人员还将与公安等部门一道积极落实考场环境保障方案，依托交通网络，着力打造高考环境禁扰区，严禁落实管控规定，切断噪声源，无照食品供应链和非法营运链，确保考场周边环境秩序井然有序。 记者还了解到，中高考期间，城管部门还将与城管志愿者一起，在大兴一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华中学、大兴八中等4个考点设置志愿者服务站，为考生和家长提供报纸、折扇、免费饮水等服务。一旦遇到考生误场的情况，考生也可以及时拦车救助，在区域范围内所有的执法车辆都可以提供送考服务。 本台消息，眼下正是大兴大棚西瓜集中成熟上市的季节，与别处不同，在大兴区魏善庄镇东沙窝村有3座大棚里成熟的西瓜却是从甘蔗地里采摘出来的。近日，在村东头的甘蔗地里，来自安徽的农民王桂红告诉记者，这是我今年第一次试验的套种技术，是在甘蔗地里套种西瓜，这样土地能综合利用，产量互不影响。王桂红种植的2500多株套种西瓜 L600 经过3个多月的种植，目前成熟上市。 记者在甘蔗套种西瓜地里看到，在一排低矮的甘蔗林中间建种着 L600 西瓜，一个个西瓜掉在空中像荡秋千一样，不少游客拿起剪刀剪摘着西瓜，成箱成箱的买走。王桂红说，这些西瓜是我从3月初定植到甘蔗地里的，在他的老家安徽农村，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甘蔗。去年，他在东沙窝村承包了6亩地，采用南蔗北种技术，种植了多个品种的甘蔗，比如黑马蔗、黄金柑等等，收入达到20万元。 今年年初，王桂红看到周边的农户家家都忙着在地里定植西瓜，于是便想到在甘蔗地里试验兼做西瓜。他说，大兴这边土壤是沙性土壤，十分适宜种西瓜，甘蔗3月初定植，成熟期为8个月，西瓜3月中旬定植，成熟期3个月左右，农时不受影响。王桂红还告诉记者，甘蔗种植一般株间距1米6， 长到六月时，株高也只有一米五，西瓜与甘蔗不会互相影响生长。于是，栽种完三亩甘蔗后，王桂红便从西瓜小镇育苗基地引进了2500多株西瓜种苗，移植在甘蔗林中间，并请教周边农户种植西瓜技术。他说，甘蔗地里套种西瓜可以合理利用甘蔗西瓜一高一矮错时成熟时间差，产生经济效益。王桂红去年种植甘蔗后，地里还比较肥，能提供西瓜有效的肥料，西瓜成熟拉秧后留下来的瓜秧还能成为甘蔗后续生长的肥料。 王桂红告诉记者，甘蔗套种西瓜，一亩地里种植两种作物，产出了两亩地的产值，实现地膜、水、肥料等资源的共享，提高了土地综合利用率。王桂红种植的西瓜每公斤售价6元，产量6000多公斤，刨除种苗人工成本4000元，纯收入达到3万元。他说，这些钱基本就等于是白得的，以前只种甘蔗的话可没有这些收入。除了套种西瓜，他还在其余的三亩甘蔗地里分别套种了土豆、黄瓜等农作物，有效提高了土地效益，实现了增收。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6月1号，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与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协议，今后在建设中国航天博物馆等领域将开展合作。据了解，512所神州传媒公司与首创京中公司经过2年的不断沟通与磨合，取得了实际性突破，共同在北京市大兴区建设中国航天博物馆。 项目占地600多亩，项目宗旨是推动航天文化、航天技术与首都建设的融合，将建设的国家级航天博物馆及航天科普教育、航天科技体验、科技文化融合服务于一体，将被打造成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科技文化教育产业基地。预计就在不远的未来，中国航天博物馆项目将成为民族科技的丰碑，国人追逐科技梦想的殿堂。 本台消息，七一前夕，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香港回归20周年，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通过主旋律影片《教育人》，利用优秀的文艺作品《引导人》，大兴区广大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和青年团员纷纷参与到了电影展映活动。这次活动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筑牢底线。 作为迎七一系列主题活动之一，这次电影展映活动从6月5号一直开展到6月30号。大兴区文化活动服务中心将通过放映反腐倡廉题材影片《绝不饶恕》和革命教育题材影片《勇士》，强化廉洁自律、严守纪律规矩的政治自觉，激发全区党员增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精神动力，不断提振工作干劲，抓住新区发展新机遇，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和新机场建设做出新贡献。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广大农村地区观众能够不出村就可以观看影片，公益放映系统也将展映多部影片，包括《反腐风暴二》《建党伟业》《湄公河行动》《戎装小平》《大火种》等。农村地区的展映活动将从6月19号开始启动，预计这次展映活动全区观影人数将达到2万人。 本台消息，生活中无论是垃圾遍地还是雾霾笼罩，都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保护环境也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6月5号是世界环境日，为了让大家有更好的环保理念，大兴区不仅开展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主题宣传活动，还成立了首家绿色企业联盟，专门设立了环保奖惩机制。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履行保护环境的责任和义务，成为绿色发展的实践者， 大兴区内十家家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自主筹建了大兴区绿色企业联盟。联盟特别选在六五世界环境日这一天正式宣布成立。绿色企业联盟推举产生首届绿色企业联盟理事长，通过绿色企业联盟的建立，引导企业履行环保主体责任和社会责任，通过不断加强企业间的沟通协作，以环境保护为契机，促进企业间的协作和发展，共同为大兴新区的环境保护工作贡献企业力量。同时，绿色企业联盟还将建立完善的联盟章程和奖惩制度，严格会员管理，对申请加入的企业进行严格把关，对于发生环境违法等行为的企业要求主动退出。大兴区环保局也将从指导、宣传等方面积极推进绿色企业联盟的发展。 在今年的大兴区世界环境日系列主题宣传活动中，还特别开展了首届儿童环保涂鸦大赛。大赛主题定为碧水蓝天我的家园，比赛由大兴区环保局联合区教委共同开展，邀请了区内的300名孩子参加，引导孩子们用自己纯净的心灵、稚嫩的小手勾勒出心中美好家园的样子。据了解，参赛作品经过初赛评选出优秀作品40多幅。从6月1号开始，优秀作品已经在念坛公园进行了为期一周的现场展出。在世界环境日的活动当天，还公布了涂鸦大赛的获奖名单。一位参赛孩子的家长告诉记者，保护地球母亲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环境保护意识应该从儿童培养。 本台消息，为了宣传大兴区情区史，充分发挥大兴区档案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作用，大兴区档案局挖掘馆藏资源，将推出历史的足迹走进大兴展览。走进大兴区史展是一个综合性展览，融合了历史文化、革命斗争、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内容，利用珍贵的图片、详实的文字再现了大兴的发展和变迁。这次区史展将为参观者呈现出一个古老悠久的大兴，这里有著名的五朝狩猎场皇家苑囿，有皇都第一行宫的团河行宫，有东汉年间的玉林古桑园，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白庙音乐会，有革命战争年代英烈们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成就。 同时还将呈现一个快速前行、日新月异、崭新现代的大兴，参观者将见证新城建设蒸蒸日上、两区整合逐步深入、首都新机场建设有序推进。通过展览，希望人们走进档案，从档案中查古鉴今。据了解，这次专题展览已经在大兴区档案馆网站提前推出，并在6月9号在大兴区档案馆实地展出，期待社会各界人士走进大兴，了解大兴，热爱大兴。 本台消息，大兴区瀛海镇日前举办了第6届南海子环湖健步走活动，活动主题是健康瀛海，伴你同行，蒙路亲子跑。辖区内120组志愿家庭在南海子公园环湖健步3.3公里。这场微型马拉松活动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共同参与、享受温情的好机会。活动当天，上百个亲子家庭早早地来到南海子公园热身，只听一声号响，预备出发。起点线上，孩子们步伐轻盈，他们边走边向旁边的观众打招呼。据了解，这次的蒙路亲子跑活动不计名次，全程3.3公里，共有50多位志愿者提供志愿服务。参与亲子跑的儿童只要集齐4枚印章，就可以获得荣耀奖牌。 值得注意的是，瀛海榜样风采展示成为亲子跑活动中一道亮丽的风景。道路两旁布置了瀛海榜样事迹漫画和展示文明家庭评选办法，主办方用孩子喜欢的漫画形式进行榜样事迹教育，公示2017年瀛海最美家庭评选办法，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到评选活动中。 接下来请听一组校园时讯。少先队代表大会是少先队员学习民主、发扬民主、培养民主能力和主人翁思想的重要形式。从今年的5月31号到6月2号，在属于少先队员的节日里，孩子们迎来了中国少年先锋队北京市第7次代表大会。就大会召开前，北京市委的相关领导看望了参加大会的部分代表，并向全市少年儿童送去了节日祝贺。来自新区小学、中学、民办学校的少先队员代表们和成人代表们一起参加了盛会。这些成年人代表中有少工委和少办的相关领导，还有校长以及大中队的辅导员们。 全体代表认真履行代表职责，审议各项工作报告，学习会议精神，行使选举权，选举产生了第7届少先队北京市工作委员会。代表们积极提出了促进首都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相关建议。据了解，在大会期间，少先队员代表们还参与了蓝天翱翔中国梦、齐心协力绘初心等主题活动，不断增强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加强国防军事教育，培养爱国情怀。在绘画作品展区，展出了主题是喜迎党的19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和我与冰雪运动的美术作品，其中就有来自大兴区大兴二小、安定小学、旧宫一小队员们的多幅优秀作品。孩子们用七彩斑斓的画笔描绘出对党的19大、2022年冬奥会等党和国家大事喜事的热切期盼和美好祝愿，展现出首都新一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5月31号，北京印刷学院附属小学举行了精品课程展示活动，活动主题叫做植根文化的课程与课堂。多位来自教育界的专家学者以及大兴区小学各直属中心校校长和教学干部参加了活动。活动第一部分是北印附小体育传统项目的课程成果展示，孩子们通过武术、跳绳、舞龙、舞狮的学习和展示，感受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活动第二部分是现场课展示，北印附小的老师和同学代表共同展示了一节传统文化课。在课堂上，几位老师分别根据自己的学科特点，把传统文化元素渗透其中，既传授了知识，又进行了传统文化教育。学生在这样的课堂中收获满满，感受到了浓郁的文化知识熏陶。 活动的第三部分是艺术项目展，北印附小的同学们用精彩纷呈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孩子们的表演涉及民乐、中国舞、京剧等传统文化艺术，这也是北印附小传统文化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最后，各位专家领导针对学校的传统文化建设提出了宝贵的指导和建议，活动也让北印附小的领导和老师们深受启发，大家对于传统文化教育的路径探索有了新的思考。据了解，北印附小将会在学科教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方面进一步探索实践，走好课程改革之路。 6月1号，青云殿一小全体师生和部分家长欢聚在一起，为庆祝6·1开展了一场书香四溢的特殊活动，也就是青云殿一小2017年度读书节成果展示活动。活动的目的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道德，引导广大同学多读书、读好书，形成读书热潮。活动一开场，学生们就高声诵起《大学》中的内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气势磅礴的诵读震撼了每一位现场观众的心，通过诵读经典，也让听众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古典文学的魅力。 活动中，钱萌萌老师和曹雪老师分别带来了他们的最美朗读《品味美文》，而读书小状元代表的朗读更有书牙初长、雏鹰待飞的气势。穿越世界和银角大王去哪儿了是最受学生喜爱的舞台剧，一个是传承传统文化，一个是幽默搞笑，让观众们看得不亦乐乎。 小记者们不仅分享了去阅读体验大世界的心得，更有同学展示了自己制作的精美书签。书香家庭代表们还在活动中进行了朗读和朗读展示，让在场的所有人体会到家庭阅读氛围的重要，尤其对于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影响深远。 记者了解到，在活动举办之前，全校的学生都积极将家里的二手书带到学校，在跳蚤市场上进行交易，每成功一笔交易就等于捐款1元钱。在这次读书节成果展示活动上，举行了隆重的捐赠仪式，校长代表全体师生把所有捐款捐献给了启明书院，捐献给灾区的孩子们。青云殿一小开展的读书节成果展示活动，不仅给孩子们带来了快乐，更引导孩子们去亲近书本，与中华经典为友，遨游书海，尽情享受读书的快乐。 6月1号，大兴十小开展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新队员入队仪式。庆祝活动的主题是喜迎19大，我向习爷爷说句心里话。大兴十小的少先队队员们集体高唱少先队队歌，歌声嘹亮，响彻整个校园。孩子们在辅导员的带领下重温了入队誓词，勉励自己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不忘承诺，争做好少年。少先队员们都表示，这个儿童节过得非常有意义。 6月1号，蔚善庄镇第一中心小学举行了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活动，全体师生相聚在美丽的校园，观看了精彩的文艺演出。活动共有3个篇章，分别是从小学习做人篇、从小学习励志篇和从小学习创造篇。少先队员们用动听的歌声和曼妙的舞姿，为观众献上了一场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表达的盛宴。孩子们自创自编自演的节目，展现了他们将平时所学习的知识与技能，用新理念、新知识、新本领去适应和创造的创新精神。 本台消息，荣华街道综合服务中心自从2016年7月28号正式挂牌运营以来，不断强化服务意识，坚持为民务实、创新服务，树立了良好的窗口形象。6月初，综合服务中心拓宽服务范围，与相关科室联动，新增受理辖区内多项服务业务，比如美容美发、家政服务类办理营业执照和增项业务联审相关材料的接收和初审。 据了解，相关材料审核通过后将移交相关科室，在10个工作日内对实地审核通过的公司开具许可函，随即由窗口受理人员转发给申请人。这项业务在办理上凸显公正快捷，体现依法行政，满足办事单位和群众需求，实行一门式受理、一站式服务、一条龙办结，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基层办事的方便快捷。详细内容可以拨打业务咨询电话6783-7729。 本台消息，为了方便居民出行，很多小区都会在地上铺设石板路，可迎海镇南海家园4里社区的石板路却让附近的居民发了愁。原来由于铺设时考虑不周，砖与砖之间的距离没有把握好，出现了小步紧倒、大步够不着的现象。如果遇到下雨天还会积水，把便民的初心变成了帮倒忙。 为了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由南海家园4里党支部牵头，协调社区物业对石板路进行了重新铺设。现在走在新铺设的石板路上，居民们纷纷竖起了大拇指，大家表示脚下的路平整了，心里舒坦多了，居住的社区更美好了。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于磊、景然播音，圆圆、靳时梦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 北京时间20点整。